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四。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从严从紧落实院内感染防控工作， 市领导督导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本轮疫情9例感染者传播链条查清，北京将提升重点行业核酸检测频率。 海淀区国兴家园疫情封控区200多名小学生开展同心抗疫家园友爱主题云班会。 7月份北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5%，环比上涨0.7%。 本市规定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近日印发通知，要求从严从紧抓好定点医院院内感染预防与控制各项工作的贯彻落实。通知指出，各地要指定综合能力强、具备重症救治条件、管理水平高的医院作为定点医院，在常态化情况下，要将境外输入和本土散发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集中收治于定点医院独立区域的独立病房楼，不得与其他疾病患者同时收治于同一区域或同一病房楼。通知强调，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病房楼及其所在区域要与医院内其他区域人流、物流、空气流严格物理隔离，形成隔离病区。新冠肺炎患者不得与其他疾病患者共用相同的医疗区域和医疗设备。本地发生聚集疫情时，要在24小时内整体腾空定点医院，全都用于集中收治和隔离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另外，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日前还印发通知，要求确定实施全员核酸检测后，确保检测人数在500万以内的在2天内，检测人数大于500万的在3天内完成全员检测。 北京日报消息，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日前到朝阳区督导检查疫情防控工作。李伟实地查看国风上官小区和万科时代中心封闭管理工作，详细询问封控小区人员核酸检测、风险区域消杀、生活物资保障等情况，叮嘱一定要把好社区疫情防控的入口关。在方恒购物中心，李伟认真查看餐厅、商超等公共场所测温验码登记、日常通风消毒、人员佩戴口罩等防控措施落实情况。李伟说，疫情防控是当前全市上下的头等大事，要压紧压实四方责任，从严从紧做实做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各项措施，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首都安全。要重点抓好流调工作，从快从严开展密接者、次密接者的排查管控，确保不移一处、不漏一人。落实好封控小区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环境消杀等防控措施，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及时回应居民诉求，做好居民生活服务保障。紧密结合朝阳区商圈密集特点，关口前移，科学合理设置防控卡口，充分发挥商务楼宇双楼长作用，加强楼内人员健康监测。发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探头和药店哨点作用，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报告。餐厅、商超等公共场所要严格落实测温验码、佩戴口罩、消毒消杀、保持社交距离等常态化防疫要求。要关心关爱防疫一线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做好防暑降温和个人防护。 北京日报消息，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是当前本市的重中之重。近日，市领导张延坤、崔树强、齐静、殷勇、张凡迪、孙梅君、张家明、莫高义、夏林茂、张建东、隋振江、卢燕、杨斌、王红、杨进柏、齐延军、卢应川、靳伟、 先后通过多种形式督导检查基层疫情防控落实情况，筑牢首都疫情防控安全屏障。督导检查聚焦重点区域、重点环节、重要点位、重点人群，从需求着眼，从细节入手，查小事，消死角。市领导认为，要坚决扛起防疫的政治责任，进一步完善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不放过任何风险隐患。针对问题要及时整改，做到科学防控、精准防控。在督导检查过程中，市领导还深入了解情况，回应社会关切，加强分析研判，按照最新政策及时调整工作方式，部署学校、社区和农村地区等疫情防控工作，加快研究预案，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市领导表示，要更紧、更快、更准做好防疫各项工作，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同时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引导市民群众履行向社区和单位报告，加强个人防护等防疫责任和义务。要全面强化社会面重点场所管控，稳步推进疫苗接种有关工作，做实做细防疫工作，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防疫措施不落实的要发现一起，通报一起，曝光一起。在基层单位检查调研过程中，市领导关心慰问一线防疫人员，充分肯定并感谢他们为首都防疫工作付出的努力，鼓励他们坚守岗位，尽职尽责，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北京市昨天举行第237场新冠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市疾控中心公布，从7月28号截至目前，北京9例境外关联本地感染者的溯源情况。市卫健委也宣布，北京将加强对文旅、公共交通、市场领域等重点行业的核酸检测力度。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新火表示，本轮疫情北京的9例感染者，其中7例分属两个家庭，从病毒溯源上看都与南京的疫情有所关联。 两个家庭7月20日至24日期间先后入住张家界同一家酒店，该酒店在同时段曾接待大连报告3例无症状感染者，此3例7月17日自大连经南京禄口机场转机至张家界。 另外2例感染者则是这两个家庭的密切接触者。截止到8月9号，全市累计进行核酸检测 493.05 万人份。据市卫健委副主任李昂介绍，北京下一步将有针对性的提升多个重点领域和行业从业人员核酸检测的频率。 全市文旅行业冷链员工和厨师、检票员、讲解员、保安、保洁等频繁接触服务对象或相关物品的重点岗位工作人员，每周至少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地铁一线人员由每两周一次提高到每周一次，出租网约车等其他行业的窗口一线人员由定期抽测提高到每十天做一次核酸检测，对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至少每周开展一次全面核酸检测，农贸市场新从业人员、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涉进口冷链食品卫生清洁人员需持三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在市场内从事经营等活动。 对于按规定可以进京返京的人员，市疾控中心建议在途中做好个人防护，准备充足的防疫物资，按规定接受测温和验码，进京后严格按照规定检测和观察。 仍在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其及14日内有该区域旅居史的待进返京人员暂缓进返京，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市以外的其他地区人员进返京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市住建委副主任丁胜昨天在北京市新冠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本市开展放心工地创建活动，施工现场从业人员已经实现新冠疫苗应接尽接。截止到8月4号，市住建系统摸底人员中，第一剂接种率为 99.24%， 第二剂接种率为 96.02%。 本市各工地严格落实测温、戴口罩、一米线等常规措施，加强环境检测和清洁消杀，聘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定期对工作、生活、生产环境进行采样和检测，严控涉中高风险地区人员。从7月30号到8月4号，全市住建系统进行了新一轮的全覆盖检查，

在 1.5% 的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 0.3 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 1.2 个百分点。从环比看， CPI 由上月下降 0.4% 转为上涨 0.7%。其中，受北京周边蔬菜产地高温多雨天气影响，鲜菜价格由上月下降 7.0% 转为上涨 6.5%。 天气炎热，蛋鸡产蛋量下降，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0.3% 转为上涨 0.6%。 暑期旅游旺季，飞机票、旅行社收费和在外住宿价格也都由降转涨。毕业季市场需求增加，房租价格上涨 0.4%。 受成品油调价影响，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上涨 3.5% 和 3.7%。 从同比看， CPI 涨幅比上月扩大 0.6 个百分点。 新闻广播消息，市住建委昨天发布《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白皮书2021》。白皮书显示，2020年本市坚持房住不炒定位，房地产市场总体平稳。从交易情况看，2020年全市商品住房成交218900套，同比增加 8.2%。 从交易价格看，2020年全市新建商品住房价格保持平稳，二手住房价格涨幅基本在合理区间。从租赁市场运行情况看，2020年全市住房平均租金同比下降 4.4%。 交通广播记者黄河报道。市重大项目办昨天介绍，轨道交通13号线扩能提升工程已经开工建设，文华路站和阮建园站两座车站相继实现围挡，率先进入全面施工阶段。13号线扩能提升工程把既有的13号线拆分为两条 L 型线路，其中 13A 线从车公庄站到天通苑东站，串联既有13号线西段以及回龙观地区，13B 线从马连洼站到东直门站，串联上地、回龙观、天通苑及既有13号线东段。工程涉及西城、海淀、昌平、朝阳四个区，两线总计长度63公里，共设车站33座，其中新建线路共29公里，新建车站共19座。13号线扩能提升工程对改善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居民的出行条件具有重要意义。拆分改造后的线路在回龙观增加了5座车站，在天通苑增加了3座车站，形成了北部居住区与上地、阮建园、中关村等地区的直接联系，能够有效解决城市西北部区域居民出行的交通难题。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教委近日印发《北京市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要求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校本课程教材原则上不得跨校使用，不得以地方课程教材、校本课程教材等替代国家课程教材。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不统一推荐中小学教辅材料，确属教育教学所需的课堂练习、同步练习、寒暑假作业、考试试卷及复习资料等，应当免费提供给学生使用。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市教委昨天发布关于做好校园自动体外除颤仪配置工作的通知，明确各级各类学校需要至少配置一台自动体外除颤仪，今年年底完成配置。在安装仪器的同时，各校要组织一定数量的相关人员进行仪器使用的培训，确保急救人员科学有效掌握急救技能。 北京市总工会把推进母婴关爱室建设作为我为职工办实事的一项重要举措。目前，北京市各级工会组织建设的母婴关爱室覆盖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6359家，其中包括411个公共场所。 北京铁矿石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铁矿石现货电子招标系统昨天正式上线运行，截至昨天下午3点，招标总量合计47万吨。 世界银行集团独立评估团近日对北京太阳能光伏发电规模化项目作出满意评级，项目累计利用世行贷款近8350万美元，总装机规模超过100兆瓦，每年为首都提供超过1亿1000万度绿色电力，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87900吨。 今年上半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素材亭共受理劳动争议诉求案件720多件，结案率达到90%，累计支持申请人追回关于工资、补偿、加班费等共计约1131万元。 在上周日落幕的东京奥运会上，共有18名北京籍运动员参加了15个项目的比赛，夺得4金5银4铜，占中国代表团奖牌数的15%，占金牌数10.5%，实现了为国争光、为首都添彩的目标。 科技冬奥即时展览近日在中国科技馆主展厅3层面向公众开放。展览介绍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等相关知识，将持续到8月31号。中国科技馆还将与北京冬奥组委共同打造青少年冬奥体验平台。 昨天是末伏的第一天，末伏是指立秋后第一个庚日到立秋后第二个庚日前一天，共10天。这个时节早晚比较凉快，白天阳光依然强烈，又被称为秋老虎，大家需要注意防暑防晒。近期山区降雨较多，请避免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隐患地区。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凉。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贾萌、葛文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3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被通报没有办学资质却仍然招生，英语培训机构撤店后，家长申请退费却遭遇维权难。 这些课都没上完，他是7月25号说是不开办了，然后也说没钱还。 小区内景观水系废弃5年，垃圾遍地，环境脏乱，居民盼望美景早日恢复。 2016年喷泉就停用了，现在也利用不起来，里边是到处堆的全是垃圾。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有通州区群芳中3街的多位家长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年初给自家孩子在附近的一家学前英语培训机构瑞丽英语报了名，缴纳了1万到3万元不等的学费，但今年7月以来，陆续传来了瑞丽英语撤店关门的消息，家长们退费维权难。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的报道。 这家英语培训机构广告标牌显示为瑞丽思维英语，工商注册名称为北京瑞丽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据家长介绍，这家机构在今年的3月已被市场监管部门和教育部门认定没有办学资质，但是依然还在收费招生，如今撤店导致很多家长退款难。 这些课都没上完，他是7月25号说是不开办了，然后也说没钱还，有差好几万的那种。群里80到100位家长。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通州区群芳中3街的瑞丽思维英语门店探访，在现场，记者看到这家门店已经撤店关门。此后，警方组织家长和学校负责人对话，根据家长提供的音视频资料，在当时的对话会上，双方争议激烈。 这些朋友的钱，我该借的都借了。那您该走怎样的法律程序？您可以走了怎样的法律程序？但是马上让我拿出这个钱，我拿不出来。 那我这个刚没的，我一个课时还没上呢。 我们六月七月初交的钱在哪儿了？ 对于退费的问题，当时出警的民警表示，这一问题属于民事纠纷，属于市场经济行为。 公安机关只对违法行为， 对， 他们说你又诈骗，我们可以 调查他呀。 如果他没有的话，全是一个因经营不善。 记者为此也致电了通州区市场监管局消费权益科工作人员，介绍 像这种学科类的培训，从5月份开始有一个新的职能划分，现在是归到通州区教委管了。 记者随后致电通州区教委民办教育中心，工作人员表示， 教委这边没有说一个执法权，这些线索移交给这个市场监管局了。 而对于这家机构在三月底被通告无资质之后的收费，民办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 只能说收集他的一些材料，联合其他的一些家长对他进行起诉。 那么相关问题究竟该如何处理呢？记者也咨询了通州区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科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不能走这个行政途径的话，只能咱们民事主体到法院起诉他们。 我们也希望多部门多管齐下，严密整合执法监管的各个环节，切实维护消费者和家长的合法权益。对此，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家住亦庄经济开发区听涛雅苑小区的居民袁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原先就有的喷泉在2016年停用了，之后一直没有再开，如今已经荒废。袁先生说， 我们小区前面物业说是废水，16年喷泉就停用了，17年11之后换了新物业，这个喷泉它也没开，它就还是保持现状。 袁先生告诉记者，自从喷泉废弃以后，池内垃圾遍地，小区环境也因此变得不再美观。袁先生说， 本来这个买房的时候，在别墅区中间的喷泉是作为小区的一个园林景观嘛，现在喷泉也利用不起来，里边就到处堆的全是垃圾。 那么小区内的喷泉还会恢复吗？记者随后联系了听涛雅苑小区物业公司北京亦庄置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那个还是恢复，现在我们已经申请了，我们是亦庄置业，向亦庄置业申请，亦庄置业可能还在再向那个办事处申请，去年就报了，但是到现在呢，申请到哪步现在还没有回复。 于是记者又联系到了听涛雅苑小区属地荣华街道办事处社会建设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他们恢复的申请不需要报到属地政府来的，您留一电话，我又让他们项目经理给您回个电话。 随后亦庄置业公司听涛雅苑小区的物业项目经理联系到了记者，向记者介绍了喷泉目前的情况。 它是2018年9月29号应急过来接管的，等于在那之前的水系都已经荒废很多年了。水系啊，改造的话它得1-2百万，这钱收集太多了，所以现在没这样专项资金去这个投入这个。 同时项目经理表示，虽然目前喷泉暂时无法恢复，但是一定会保证喷泉周边的环境卫生。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张玉，实习生李敖，主持人曼宁，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 多点多点再多点， 你碎碎念什么呢？ 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再多点购物，满30元立减9到20元呢，每月一次，多点 APP 和门店都能参加，优惠多一点。 详询中国银行95566。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 七夕情人节，用手镯圈住幸福，七彩云南翡翠。 北京农行掌上银行早晚市上线了，每天早8点至12点，晚19点至22点，特价抢好物，每天有惊喜。活动详见农行掌银 APP， 生活本地玩秒杀栏目，好物多多，超值来袭哦！ 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北京分中心与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合作的电子口岸合作制卡代理点营业了，建行代办点可办理企业电子口岸入网、法人、操作员、报关员新增、换领等业务，详询建行955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